《圣咏集》第134篇。上主所有的一切仆人，请赞美上主。夜间侍立在主殿的人，请赞美上主。请你们向圣所举你们的手，赞美上主。愿创造天地的上主，由西翁向你祝福。